講咩話？ 我話走，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杯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講多少少關於即係 Metallica 嘅演唱會。咁喺上海入邊咧，喺上海咧可以演唱，唔係啲人喺上海咧係有靠人哋點樣睇 Metallica 嘅演唱會。其實我都覺得幾好笑。咁佢就話咧有兩樣嘢你一定要做要識嘅。第一樣就係最好有翻件 Metallica 樂隊嘅黑色 T 恤衫啦。咁第二就係咧，咁咧就係佢就話咧喺睇演唱會嘅時候咧。你呢就要就会可能会被要求呢会要耍出一个恶魔之国嘅手势。咁但一定要注意呢唔好犯错误喎。大拇指就一定要搭在弯过来嘅中指与无名指接上，千万不要直通通伸出去，这样就变成了我爱你。咁你睇下呢即係好你可以觉得上海人睇演唱会很仔细嘅，唔好就係觉得啲所有囉戇鳩。 应该怼埋怼嗰支大麻先至要听 啦。我之所以讲嘅其实就係、是、其实 Metallica 点会啱喺即係上海演唱啊。咁当然啦好多名人去睇啊，咁但係就问题就係、是、你究竟对 Metallica 嘅歌又知道几多呢？好多歌其实都係反建制控诉社会咁，但係就唔重要嘅呢啲嘢，最紧要摇滚要型咁就得㗎喇。OK， 同埋大麻 最重要就係唔係賣麻唔緊要，最要將飛夠貴。 OK， 呢樣嘢真係身份嘅象徵嚟㗎嘛。Okay. 好啦，咁返嚟我哋繼續講下呢個王林啦。頭先我哋講緊點解中國真係咁撚多人會信呢啲即係江湖賣藝佬嘅呢？其實呢個呢， 我哋未先講中國之前，我哋英國政府都係㗎。 經歷過啦。 係呀。即係你知唔知邊個張寶勝？ 張寶勝嘅字。 張寶勝 我都係諗住講佢。 張寶勝。 係。 咁其實有一嘢傳言有一個故事嘅。呢、這個故事係梁錦祥講嘅。啊，話先話俾我聽嘅。咁佢話呢，佢當時呢尤德未死嘅時候呢，尤德呢我哋香港我哋講到尤德呢， 係 就係心臟病㗎嘛。 係。 咁跟住呢就 醫得不好，咁跟住咧就大陸出咗個張武成，咁咁啱啊，張武成嚟深圳咯，咁就英國政府就傾話，喂，啲中聯辦嗰啲人同我同我由得講，喂，嗱，我哋有啲唔係中聯辦，新華社 係新華社 啊，喂，我哋有個特異功能大師 你不如去佢輪醫百病，你去試下醫佢啊，嗰陣由得呢個總督由得咧，佢係真係上去醫喎，一醫。佢翻唔到落嚟咯， 系嘛？ 跟住就系嗰个之后就死捻咗。 嗱，我补充少少啦。嗱，呢个咧，你提张宝胜系一个好好嘅。其实咧，嗱，我哋经历过有啲可能好细个嘅朋友仔咧，就未必见证过特异功能嘅厉害啦。嗰种厉害系咩？当年咧旋风式集港嘅。嗱，你要咁样讲翻，其实咧，无论特异功能或者气功咧，其实咧。基本上咧係經濟改革之後嘅一件，其中一件產物嚟嘅。呢件亦都係文革之後，因為咧成個中國嗰個社會釋放好多嘢出嚟，而特異功能嗰樣嘢咧係其中一樣嘢嚟嘅。即係嗰陣時嗰、那個，如果你問我咧，係肯定係思想解放嘅其中一樣嘢嚟嘅。而外邊嗰啲人又點睇特異功能咧？嗱，當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八十年代初嘅時候，連香港人都信嘅。 係啊， 嗱，你首先 13億人揾一兩個出嚟唔出奇。 首先後尾又變成笑料啦。 當然啦。 首先最經典嘅笑料就喺周星馳入邊嗰個特異功能師啦，天眼通，捽隻牌捽到街穿衫嗰個啦。嗱，張寶勝嗰，但係咧喺八十年代初唔係咁嘅一回事嚟嘅，香港人。有好多人都信特异功能，因为嗰阵时咧，那个系点样解释咧？就系话，因为喺70年代尾嘅时候，文革嘅年代 ，OK， 我哋同中国嗰、那个，虽然话，喂，我哋都仲会翻去探亲，但系中国同香港仍然系即系中国成个国家仍然系唔系太对外开放啦。咁、我哋虽然话相对比鬼佬都较为叫认识祖国，但系。都係一知半解啦，咁個神秘感係有喺度嘅。好啦，到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啦，80年倒咗緊咧，開始好多嘢其實就揼出嚟，譬如話我好多你嗰陣時你好多嘢加加埋埋嘅，譬如話好多喺香港嘅我哋老一輩啲爸爸媽媽啲啦，因為佢哋偷渡嚟嘅，咁啊喂經濟改革開放咯，哇跟住可以湧入去大陸探親啦，即係你嗰陣時好多嘢劃時代嘅嘢出嚟嘅，咁你有好多嘢又入。去啦，有好多嘢咧，又出嚟啦。而特异功能系其中一种。咁嗰阵时咧，挖出嚟咧，冇人当佢系魔术噶。张宝胜系一个好有代表性嘅人物啦。首先我哋嗰阵时嚟欢乐今宵有介绍啦。我记得佢隔空取物啦，佢喺个樽入边咧攞药丸啦，仲有就系将只匙羹变弯啦。咁你話你而家講，哇！你哋原來咁撚無知㗎，係啊！嗰陣時我哋真係好無知㗎，因如果你嗰陣時突然間出現大衛高柏飛，大衛高柏飛都係特異功能人士嚟㗎，因為佢即係張寶勝做嗰啲嘢，其實就係等於大衛高柏飛做嗰啲嘢啫嘛。 劉曉明而家 係啊，咁啊嗰陣時出過幾個㗎，即係譬如話張寶勝好出名啦，仲有一個嚴新有出名㗎。嚴新咧就係唔知點樣咧 call 喺四川㗎，佢就嗰陣時好出名，嗰陣時好多片㗎，佢就係唔知點樣喺四川揾個廣場企一萬人。跟住用一萬人嘅意念力走去唔知點樣去醫啲癌症啦，咁仲有嗰陣時真係有好多嗰啲你而家叫做視頻啦，就係睇咋，譬如個個都好似耶穌咁嘅，你見到佢咧唔係就係醫癌症嘅，譬如張寶勝嗰啲唔係就係醫癌症，佢就點咧？譬如話，有個阿婆佢咧已經幾十年㗎啦，都係殘廢嘅，行唔到嘅，甚至係癱咗嘅，但 係 唔知點 咧， 俾佢哇都唔使啊，摸兩摸咋，跟住佢就。拐啊佢行得返啊咁样。 正啦 屌你。 佢终于都行得返啦。 咁到我嗱话我话俾你听我都有亲身接触过喎、 你讲。 我喺90年代啦，咁我就去即係我就多咗入去珠海做嘢啦。咁跟住我珠海嗰啲老细喺法国就咁样啊，信嗰啲人呢多数都系有钱人嚟嘅、越有钱嘅人、越信嘅，因为惊死啊嘛。咁咧嗰阵时咧，我喺珠海文化局嗰度咧，就有扎啊，即系咩靓啊，大粒佬啊，即系局长级嗰啲啦。咁啊，咁我帮佢做嘢，咁啊成佢成日同我讲啊，佢杰斯，你真系得闲真系睇啊，讲好多次啊，成日同我讲啊，佢话我咧就有胆石啦。 咁佢話我哋而家識咗一個特異功能人士，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啊。咁跟住佢話咧，佢真係好犀利㗎，佢直情可以伸隻手入去我個肚入邊，就幫我攞啲膽石出嚟。佢攞完真係血淋淋俾我睇翻，我話有冇咁堅啊？佢話你真係唔道理唔信㗎，傑斯係真嘅，千真萬確。你俾佢睇下啦，冇病咪冇病好咯，有病嘅俾佢啊。伸伸隻手入去同你搞搞佢，咁到咁啊安心，我又唔係喂啲錢我幫你俾啦，冇所謂啊，大家兄弟成日叫我再俾個肚去篤入去，咁我唔好拎搞啦嘛，咁後屘我都冇，但係佢就帶過我去睇咯，咁然之後咧，佢哋就真係信噶，咁你問我有冇親眼見過佢伸隻手入去掩眼法，你之後如果你問我，咁你真係見到佢血淋淋就拿幾粒石頭出嚟，咁我仲同佢哋講話，哇！我話你哋。我话你啲饮饮食食系咪有问题啊？你十个八个人个捻个山胆石嘅唔系啊，大佬，即系咁样同佢讲啦。咁我嗰阵时我都见，咁啊系啊，即系好捻多呢啲嗰阵时系。 我听过个笑话啦 ，OK， 姚尊嗰个， 唔系 ，OK， 某一个喺香港九十年代初啦， 系 某一个大佬啦，呢个笑话嚟嘅 ，OK。话说就见即系又系有人同佢讲啦，哇，有个人好犀利噶。特異功能的 ,ok, 又是玩那樣東西，就是用念力去咬的匙羹，玩了15分鐘都咬不到的匙羹，跟住那個人就說，細路拿支槍來，白成隻羹咬了，跟住嚇到個特異功能師走了， 即是拿把槍打個匙羹， 是啊， 即是個黑社會大佬， 是啊，跟住嚇到個特異功能師一拿把槍即刻走甩咗。 嗰陣時咧，好多都走，有啲淨走嚟香港揾食嘅， 啊、 黃林都係其中一個嚟嘅。 係啊， 即係你嗰陣時嗰種信法咧，係信到點咧？係香港人都信嘅。即係譬如嗰陣時嗱，首先就係行出嚟嗰下咧，國寶級噶嘛，你記唔記得？ 係啊， 國寶級喎、 啊，落到嚟喎、 啊，北京保護喎、啊，喐下又新華社喎、啊，你成。其实那个包装是令到你觉得即是除了熊猫之外这些东西就是受保护动物来还有一定是国家机密来的嘛。那时候即是我们那个感觉是这样，你甚至见到有时即是那时候见过有清华大学有直成有气功研究组的大佬。咁然之后他到后尾呢见到件事炒作得好犀利的时候呢，在80年代呢亦都是由阿爺去 end up 佢嘅。阿爺又点 end up 呢，佢又好叻㗎。阿爺就冇话呢班人系假嘅。其实嗰时已经开始有少少即係失手啊，或者点，其实后咪张宝胜呢嗰、那个收场都好惨㗎。后咪好似系俾人拉咗㗎。佢后咪全部嘢发觉系假㗎啦。咁但係呢，我諗阿爺就系问到，即系觉得喂呢班人都系即係玩唔過啊，大佬！即係遲早全部都俾人知道，原來全部都係魔術師嚟嘅。咁佢就點 end up 咧？中央就好叻嘅，佢就咁講咯。佢話嗱，佢話咧要求媒體唔好宣傳特異功能嘅嘢啦，全部嘢被擱置。咁佢做到一個形勢出嚟，就係呢啲嘢仍然好神秘嘅。好多嘢係不方便透露俾你嘅，即係咁樣。咁你令到就算擱置咗之後，跟住打后嗰啲日子，其实好多人都仲係信。所以我亦都话俾你听，就係咩，你其实每一次你发觉有黄林，其实只係其中一个，因为佢今次嗰单嘢比较大单，因为佢同好多名人又拉上啦。但係你话喂呢几十年其实不成日都有呢啲㗎啦。但我可以话俾你听，每一次到最后烂咗收尾，跟住然之后当地政府呢就一定首先就係话嗱，呢条友原来係从来都系无牌行医嘅。呢个第一个荒谬嚟嘅。 临时工嚟 啦，唔系，系啊，你无牌行医，咁你包庇咗佢好捻耐嘅，点解你一路你又知佢行医？今次其实咧，央视个记者都有问江西嗰边嗰个当地政府话，喂，你又知佢无牌行医，咁点解你一路俾佢？佢个门口都挂到咁捻招摇啦，你而家你又话佢无牌行医，但系佢行医咗好捻耐嘅咯，咁你知唔知嗰个镇政府点？ 冇人理我啊嘛， 佢话喂行医睇你点界定嘅啫，佢话首先阿黄林冇挂正牌出嚟话佢系医生，佢话啲人系要揸住几千万走去送钱俾入去佢屋企俾佢洗，咁我哋冇证据，冇足够证据显示佢行医噶嘛，佢又俾佢解得通，咁然之后，但系咧，我话俾你听，一样嘢最重点系咩？就系每一次拉完啲人之后咧，拉完呢个人之后咧， 啲人其實繼續，如果喺民間嘅，即係嗰啲人嘅以話傳話，你會發覺啲人有一個好得意現象就係，佢哋仍然會覺得王林係堅嘅。係 啊， 呢個先過癮啊！即係呢個先係中國人嗰種過癮啊！ 啊，王林而家係瞬間轉移去咗香港㗎嘛？ 嗱，瞬間轉移去香港啦。再就佢一定係受政府迫害嘅，因為佢太勁啦啲功力，咁佢得罪咗人咯，咁所以佢咪搞到今日咁樣咯。其實佢真係堅。 有 時俾佢醫過嗰啲，嗰啲人會再話再幫佢繼續宣傳嘅，即係呢個先係呢、這個先係中國嗰種即係奇景咯。 即係我偶爾醫一百個，有一兩個係真係醫得到嘅， 係 咁啱得咁巧啊， 係 醫得到嘅，跟住就代代神咁拜噶啦，喂啲自然嘅事嚟噶啦。 係啊，即係你咁啊，咁啊呢單嘢其實嗱，你發覺就其實佢都殃及池魚嘅。咁你話仲可以講多另外一個嘅，有一個就叫做治癌神醫啊。咁呢個都幾得意啊，呢個叫黃學貴啊。咁呢條友咧就喺 個撚個姓黃， 雲南昆明嘅嚇。咁啊唔喺江西嘅。咁但係咧就因為黃林呢單嘢啦，咁啊又唔知點解，咁佢唔好彩係俾人又撩咗佢出嚟啦。咁佢有咩花朵咧？佢就係、是。号称咧就用中药咧就医过咧2000名重症甚至绝症嘅癌症病患者，啊有啲尾期咧，佢话佢嘅晚期癌症嘅治愈率咧系高达90%嘅。咁佢有咩花朵咧？佢喺昆明市咧就开咗个馆啦，就举办过呢个治癌神医黄学贵成就展啦。咁仲有咧，佢就注册咗咧成为一间叫做北京黄学贵中医药研究院啦。咁又开办咗一间叫做黄学贵癌症科技研究基地嘅网站。点解我讲喺度读喺度笑咧？那个笑位就是什么呢？你发觉他的咸头一定有黄学贵三个字。但你后面那些如果你撇了黄学贵他很懒慢的，他有这个他是这个癌症科技研究基地的创办人的大佬。 好很 厉害的。但是你看刁文豪都可以回家的，其实一样都可以的这些咸头。那么每个人的医药费咧，大约咧就系3万到6万到啦，佢都唔系收得好贵嘅，同埋佢一个好好嘅服务嘅，个服务就系咩咧？如果你系外地患者，即系譬如你香港唔喺昆明咧，你可以打电话去同佢讲两句，佢系可以邮寄药品俾你。呢啲咪好服务咯， 唔使行咁远 都唔使睇啊， 呢咪即食咯。 系啦，快递俾你顺丰，快递一剂药俾你，咁你食咗就可以啊，即系末期癌症都搞掂。咁佢仲咁样咁啊！佢啊，而家咧又吊销咗牌照啦。咁啊，跟住佢就好捻兴啦。记者访问佢啦，佢话就即系佢而家即系昆明政府嗰边咧，又系话佢啦，就控告佢就系冇呢个执业啊医师嘅资格证，咁啊等等嗰啲啊嗰啲嘢啦。咁佢就好兴咁样回应记者，佢回答都正嘅。佢话：屌你老母，你有冇听过扁鹊、华佗、李时珍？张仲景佢哋又攞个证噶，边个下条攞证想去医人噶？屌你老 母，系道理嚟喎， 好很有道理啊！真系， 系咪先？ 咁系喎，华佗边有攞个证啊？ 黐捻线，系咪先？啱喎，啱喎，呢啱喎，道理嚟嘅，冇用。 咁所以我哋相信佢系真系一个神医嚟嘅， 神捻地 唔系假嘅，真嘅呢个。 而家有2000几个成功个案啊， 系啊，坚嘢嚟噶。咁另外一个啊，更加。今个礼拜啊，即系哇火热啦呢个，即系我一见到佢嗰啲相，我见到啲相，你知唔知喺边度见到啊？我即刻马上 po 上北上频道嗰个 Facebook 啦。我系喺英国每日邮报见到噶，哇嗰啲相零舍靓，人哋啊专业好多啊，真系买张机票飞过去大陆自己影噶，嗰啲相几捻靓啊！你上去再睇翻，靓过南方都市报90几倍。 唔系啊，我睇微博都嗰啲都好靓， 系嘛？咁啊呢位仁兄咧就系、是。叫做張必清啦，咁咧就又講下佢有咩威水史先啦。佢咧就喺呢、這個北京有間叫 唐英年嘅啫嘛， 奇經堂。OK， 咁啊呢間先講下佢做乜啦。咁佢間奇經堂咧就喺北京就旗艦店嚟嘅，全國都有連鎖噶。咁佢咧就有啲咩鹹頭咧？佢就係世界自然醫學聯合會副主席、世界中醫骨傷科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奇經中醫。 研究院院长，亦都系差唔多啦。呢咸头全部都系差唔多接近自设咁滞嘅，同埋可能用钱买翻嚟啦。咁啊，直情甚至冇嗰啲机构嘅。其实如果你撩落去，咁啊，然之后跟住咧，佢就发明咗咧，佢有咩劲嘢咧？佢就发明过呢个奇经梅花池针灸综合疗法，亦都曾经发明咗一只咧，一佢叫做张必清啊，佢发明咗一只叫做必清鞋。咁佢鞋系神鞋嚟嘅，听讲话即系着咗就依家会冇病啦。咁仲有咧就仲有啲乜嘢咧？仲有就系佢嗰种奇经疗法就犀利啦。佢话佢种奇经疗法嘅特点就系唔使利用设备化验检查，唔使食药，唔使打针，唔使开刀，头痛唔医头，腰痛唔腰腰。腿痛唔治腿，高血压唔使降血压药，糖尿病唔使降糖药，咁你医乜撚嘢？咁佢就话医一样嘢得噶，医条颈。佢系因为所有嘅病都系病从颈生，治病就要从颈。咁即系话佢净系识医条颈啊？你话呢啲神医系咪好卵神咧？ 好犀利， 好卵正，好犀利。咁啊，今个礼拜犀利，梗唔喺个医术 系啦， 喺间屋度啦， 犀利先，喺间楼度啦。 哇，屌，糖糖你真系收皮啦，系咪嗰个糖糖咧？无辜先， 无辜， 无辜啊！ 即系发觉原来呢个医呢、這个医神可能除咗即系除咗医学了得之外，设计师嚟嘅真 系。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佢间屋咧？即系俾我唞下。 咁我讲下啦， 系 OK， 亭台楼阁。假山假石，有间屋里面有泳池，有有走廊 ，K 房有卖， 乜柒都有。 咁有啲嘢好普遍，好普通啫，有乜咁巴闭咧？ 但系佢就影就系起喺一间大厦嘅天台上面， 26楼 啊，26楼 有座山， 系啦， 屌你 喺山里面有座别墅， 系啊，系好捻宏伟添啊， 别墅有鱼池，又有泳池， 系 啊， 有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 好犀利。咁啊，问嗱，咁啊。佢有接受嗰个好详细访问嘅，咁问嗱简单嚟讲，其实简单嚟讲问佢嗱呢间屋咧，如果而家今日你如果去北京 ，OK， 仲讲得切嘅，因为佢需要15日先，佢而家收到一个指令就是15日拆啦， 但15日拆唔拆都未知嘅， 因为15日佢拆唔晒嘢噶，佢已经有佢已经有铺路啊，咁啊先讲个地址先啦，又系海淀区，因为我住过呢个区啊，北京市海淀区8石桥路45号仁济山庄小区 B 栋楼楼顶平台。OK， 好啦，咁佢呢栋楼咧，点解会咁样起嘅咧？嗱，原来佢有解释嘅，佢就咁讲嘅，佢就话首先嗱，佢系买咗一个顶楼连天台嘅一个单位啦。OK， 咁佢就买之后，佢发觉喂个天台屋。住唔撚到嘅喎，佢有兩個問題，第一就好撚熱啦，我哋都大家點知呢個明白啦。咁啊，仲有就係咩咧？因為北京有啲大廈咧，佢嗰個大廈咧就有煙通嘅。OK， 咁佢啲煙通嗰啲煙咧就會噴啦，成日一路即係一日到下都噴煙啦。咁啊，首先係熱。同埋空氣污濁，咁我買個單位咪住唔撚到咯。 係啊， 咁然之後跟住佢點咧？ 遮撚住佢。 係啦，佢就首先咧用啲樹枝啊， 綠化佢。 係啊，即係唔係一棵樹嘅樹枝就死啦， 係 一種物料啦， 膠嚟嘅， 輕強嘅， 膠嚟嘅。 咁佢就包住，佢就咧用呢種物料咧，佢就研究過啦，就可以隔熱啦，同埋又夠輕強啦。輕強咧就係話咧， 輕 佢又。由低温已经知道呢个系僭建嚟噶，咁佢话如果有一日俾人逼我拆嘅，我拆出嚟咪 都 easy 啦， 就 easy 啲啦。咁跟住咁，所以咧佢就咁样，佢就咁样决定，就用个树枝就包住佢嗰个单位，个天台单位。咁然之后就要嚟隔热， 系啦。 咁好啦，但系包咗之后咧， 唔靓， 佢话唔系净系唔靓， 焗。 我本身买呢个天台单位系为咗唔知望过对面有个湖景噶，咁我包咗之后冇咗个湖景，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再一路咁样一层一层咁样， 咁我砌个湖景 系啦，又唔系啊，佢又砌系啦，砌个湖景出嚟，然之后跟住咧又唔知点样打通嗰个嗰啲树枝嗰啲即系包嗰啲位，又透翻一啲通道出嚟，整个 view 啦，咁然之后咧就咁啊。整下又多啲，整下又多啲，咁啊整一弄咧就整咗6年， 系啦， 整咗6年，咁你然之后咁啊而家就话叫佢拆啦，咁佢就话 咁啊，系啦，即系嗱，15日内佢拆到啲乜嘢咧？咁佢就话我首先就咁啦，拆咗个葡萄架先啦。佢话嗰度有个葡萄架嘅，咁跟住佢仲咁讲，佢话：，屌，其实啦，我佢话我呢个僭建系对大家都有裨益噶。佢话我个葡萄架，跟住我上面个葡萄架上面咧，又有花花草草，其实系一个 环保 绿化作用嚟噶嘛。咁个记者就问佢，佢话：，喂。大佬，你嗰等楼喺天台、啊，绿化净系你自己见到嘅。咁佢话：屌，咁嗰啲俾唔起钱嘅人，佢哋哦高头唔可以望到啦。咁样即系，咁佢觉得佢自己对自己，即系佢觉得好有贡献嘅。咁跟住，然之后就问，即系同佢讲啦，就话佢话喂，即系因为个记者就问佢话，喂，你呢几年你起咗楼六年啦，佢话你呢六年咧，其实你收过好多投诉嘅，即系下边嗰啲人咧，咁啊个记者好 details， 佢话嗱26208嗰个26608室嗰个阿禅又话，佢话佢投诉过你好捻多次噶咯，咁但系你又唔理佢，佢话我冇唔理佢嘅，嗱呢个就系咧，首先咧，大中国啲有钱人就咁样谂嘢，佢觉得就系咩？喂，我冇唔理佢噶、哦，我过时过节，你知唔知啊？我送果篮俾呢啲咁嘅，呢啲下边住喺我下边嗰班 家产 啊，家产啊，穷捻啊，我送嘢俾佢哋噶。你知唔知？仲有佢哋之外，医师有时上嚟啊，头晕身庆啊， 我免费帮佢睇噶， 免费帮佢睇 条颈啊， 帮佢捻两只 啊。人嗰个记者话唔系，2607嗰个又话你、哦，佢话同你打过交，嗌霎过，话你日日喺度整捻到佢精神衰弱、哦。我话佢话你冇捻讲啊，冚家产添。我俾撚咗十皮嘢佢啊，收撚咗我十皮嘢，继续去城管度告我啊，跟住咪搭佢，咁咪搭柒佢咯，啊，佢真系个甩英文嘅，啊，个撚样早几年搬咗添啦，一见到层楼起撚晒价就已经搬撚埋啦，呢啲人唔撚使同佢讲嘅乜， 瞓街， 佢恶撚晒嘅，咁同埋咧，其实你话我又觉得佢又唔系错撚晒嘅，我觉得佢都点醒我一样嘢就系、是，你话佢起咗六年26层楼唔系净系2607同2608嗰两单位噶，咁你其他啲人又点解唔投诉咧？我想问下你哋，我啊谂到啊， 楼价会升啲 吓， 楼价会升 系啦，呢个系 point 嚟，我觉得咧，我话俾你听。我觉得好多嗰啲住喺楼下嗰人觉得，哇呢条嗱，首先 有个空中楼阁。 嗱，如果我系嗰、那个，我会点谂咧？即系如果我住喺嗰度，我会点谂咧？楼上嗰条捻样咩人嚟嘅咧？哇起捻到咁样，屌你老尾个 风水好啊！ 睇爷唔捻咪江泽民，就系习近平噶啦！屌你老尾，哇起捻到咁、啊，你讲笑啊？ 住喺度 系咪先？第一嗱，我有胁唔敢得罪佢啦。第二。我直情唔想得罪佢、 啊， 我真系想巴结佢啦，系咪先？咁就谂谂下，哇！佢呢座嘢奇山嚟嘅、 嗯， 喂，呢度万一过到骨，我呢楼呢度呢等楼啲楼价唔升翻几个开，我真系跟你打，即系话即系担凳俾你当凳坐啦， 再谂下。 系咯， 你向上起得长得，我打还起，起到都计，起到价都得啦。喂，得喎，你要掂晒， 捻晒， 你知海淀区几贵租啊？系咪先？ 系咯， 咪起多一倍出嚟。 系啊， 掂晒。 系咯，即系喂，大佬，阿江泽民个契仔喺度起个假山都得啦，我起翻个骑楼都冇问题。 唔系唔得啊， 系咪先？ 系。 所以其实如果呢单嘢过骨，呢等楼系一路咁样东南西北一路伸延落去噶。 嘛，系咪先？ 系咪开始点 嘅啫？明啊， 明白点解投诉咁少咧？而家咧拉奶咗嘢，梗系一尘百晒啦。咪咩打六年都冇人搞佢，我啊真系唔捻信啊！ 但系而家系拆啊嘛。我听睇微博咧就话咧，系话同一班人起又呢班人拆又呢班人嘅。咁啲 GDP 咪屌你喺嗰度彰显晒， 系咩？ 系 咯，咁呢个唔知喎。 唔系，但我觉得好得意嘅啫，即系我哋中国人又好兴噶嘛。玩盆景大家都知噶啦，即系盆景可能种棵树仔，跟住又砌啲桥啊，又整啲塔仔啊，喺个盆栽度噶嘛。佢又当捻咗个天台盆景咁捻样，喺度起，喺度砌咯。咁咧砌咗六年，咁冇乜嘢嘅。 最麻烦啫，就 唔系，但我又觉得好奇怪。 呢单嘢爆咗之后咧。 咁而啲北京啲附近嗰啲屋咧，因為其實北京一路以來都有啲僭建嘅，當然係冇咁誇張啦。咁啊即係僭建個騎樓啊、城啊咁樣。 佢真係好誇張。係 啦，而家又俾人篤翻曬出嚟啦。 唔係，但一定要，但一定要 check 呢樣嘢。 嗯， 呢棟樓嘅建築商喺邊間？咁撚實正， 係啊！ 呢個一定要， 唔係同埋個建築商其實應該啊，唔係不過建築商交佢交樓收樓， 唔係唔關個建築商事，唔關個建築，關個物業管理公司事噶嘛。但建築商一定要 check 嘅，即係好有保證， 少有地咁實正， 係好有保證。 李嘉誠都應該要學下，真係係啊！唔係同埋呢條友係好撚即係勁抽嘅，佢買嗰個天台單位其實係100平方米嘅咋。唔系成个天板噶，佢而家成个天板起紧晒。其实佢造福大，即系系咯，即系诶。 唔系你谂，唔系谂， 譬如佢起好咗，佢喂，其实如果佢公开，咁啊，大家优先嘅地方咪多咗好多咯。可以上去 嗱，我唔知佢几多楼啊？佢可能当佢 系28楼 啊， 而家叫28楼啦， 28楼啊，即系佢27楼啦。咁你谂下，喂，31、32、33、34对上嗰啲附近嗰啲。喂，幾好喎、啊！你咁一開窗望一望，哇，幾得意啊！樓啊，有 曬，喂，直情係震撼啊！好啦，當你第一次睇到時，哇，有冇搞撚錯？你咁撚樣都諗到，天空之城嚟噶嘛，大佬，直情係， 係咪先？ 係咯，真係好撚勁！佢聽，即係佢據佢講啊，佢話俾人投訴得最多就係佢而家仲係未完工啊，佢起緊個 K 房啊，佢話佢話，屌你老味大佬我！成日有啲名人嚟唱歌其實呢單嘢有下文嘅，一跟住咧就係 check 下究竟有啲咩 有咩名人去啦， 會去嗰度唱歌咯。 因為佢好似好唔撚驚咁樣噶嘛，話聲聽下， 係啊， 好似個把炮咁啊。 好啦，佢而家都仲好氣定神閒噶，所以咧呢單嘢咧係要跟進嘅，因為15日後咧就會知道究竟 查咗幾多， 查咗幾多 啊？ 係啦，即係可能輕好輕強側咁少少嘢，成座山係仍然喺度嘅。哇！呢個真係 唔係㗎，我可以到時話。喂，而家唔拆得，一拆咗咧就會影響個樓宇結構，咁啊又可以擺 係啊 擺低咯，係咪先？香港都有啲咁嘅例子㗎， 唔係佢去水位全部堵塞曬人哋㗎啦，已經 告佢咯， 係啊， 堵塞曬， 但係啲人都仲忍得喎。咁啊，就係我頭先嗰個解釋， 可能見過啲姓光啊、姓集嗰啲上去啊嘛， 或者可能見到附近嗰棟樓嘅樓盤，幹事喺樓上做鄰居。 你知唔知頭呢個人際山莊賣幾撚多錢啊？依家 唔知 一平方米7萬到8萬人一平方米，即係香港用翻香港術語就係1尺7000到8000蚊咯。喺北京啊，大哥，屌你！如果你喂。1000尺嗰啲單位差唔多，1000尺差唔多噶啦， 系咯， 7-8萬一個單位啊， 一球咪咁 啊，哪里是北京啊，唔係香港啊，大佬，屌你真係好撚，嗰啲樓價真係好撚誇張， 我終於 翻幾番嘅，其實佢哋我諗佢新樓入去嗰陣時，佢根本就冇唔使咁多錢嘅，起碼翻一倍啊，因為你話北京啲樓價幾恐怖， 因為佢係間咩山莊啊嘛。唔起一嚿咁嘅嘢，点似山庄 咧？哦 ，OK， 唔系咁你啱，唔系争啲驳错你。 喂，大佬， 系啦， 好老实，你真系你啲我啲售楼书都要明确写明佢系山庄， 用心良苦。 而家就系啦， 系啦， 早轮都未系，我咪起完之后就唔系山庄， 系啦， 家就系山庄啦。 其实佢系帮紧个地产商噶，成日点鸠人，即系香港嗰啲咁啊！你话 哇，钻石海景，屌你咯，好咪？ 又话有欧洲人住嘅，又有对住爱琴海嘅。屌你老 冇 嘅，系啦， 而家话明山庄， 就 真系有山庄俾你啦， 真系有个山庄喺度。 哇，呢啲咪啱啦，消费者委员会又接少嗰单投诉啦，起码都。 唔系香港真系要学下，即系个平台咧，算把啦，个平台串埋起楼。 但系呢单嘢， 你用个天台串翻就。 但系呢单嘢出咗之后咧，佢唔止搞到北京啊，搞到江苏啊，江苏咧有俾人督爆咗啊，咁咧喺个天台上边咧就冇咁夸张。都有個亭台樓閣，有幾個嗰啲叫乜撚嘢？ 魚池啊， 即係有魚池啦， 橋， 有呢啲啊，有嗰啲涼亭， 都為天板 嚇。 O K， 就係起曬成個 我諗咁樣嘅。我諗講雷真係唔夠佢雷啊， 真係唔夠佢。 唔係佢真係大佬好犀利，佢係成座山嚟㗎嘛， 高莊， 真係好撚好撚犀利， 合乎個標書咯。 係啊，其實可以即係直情係可以玩爬山嘅，佢嗰度犀利嘅呢個。 即系有机会 休息一阵啦， 好 翻嚟再可以讲下第二啲嘢啦。咁啊，继续听下啲拣咗啲台湾歌手嘅歌啦。咁啊，You Sorry As 啊，咁啊呢只歌就 蔡健雅唱，突然间谂唔到系边个添，系真系三更半夜。好啊，听只听埋呢只歌，我哋翻嚟第三节讲下少林寺啊。Treat it.